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A journey of 1,000 miles begins with a single step. Relax, be patient, and enjoy yourself. Learning English should be fun. No pains, no gain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英语 PK 台，大家学起来。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the most entertaining online English study show going for gold. Live on am774.com. Learn English free, fun, and fast. Ladies and gentlemen, join our workshop. 最生动的在线英语学习，最酷最地道的英语表达，最强的外教团队，带给你每日新鲜的轻松英语课堂。英语 PK 台 Going for gold. Every day, 2 p.m. Live on am774.com.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词根词缀背单词，欢迎我们嘉宾傅建立老师。 嗨，晶晶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登录到我们的直播聊天区，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收听直播节目。好，都到了吧、没到不开课啊 哎，你看大家多活跃呀，已经开始在互动区给咱问好了。 是的，九月到了， 嗯， 很多同学已经返校了， 可不， 所以现在呢要重新有这个学习的那劲头了哈。 而且啊，我们说九月开始啊，秋高气爽啊，大家精神抖擞，这应该是一个好的学习的开始。 对，尽管下午两点还是挺困的， 嗨， 但是大家还是要打起精神，尽量的听直播。 没错没错。 嗯，今天我们的词根词缀课呢，继续为大家介绍 P 打头的词根了啊，词缀了。 对，我们还挺不容易的啊，从 A 开始讲起，讲到 P 打头的。 嗯，同学们有没有每一周呢点滴的跟着我们一起积累呢？ 总说哈，滴水穿石，积沙成塔，您跟着我们慢慢学，咱们呀从 A 学到 Z。 嗯，我们来看啊，您从 A 位出道到 Z 位出道、 哎、对， 今天的这些啊前缀呢有两个不多，但是呢、词根也还是有一些，其中一些我们以前见过，其中一些没有啊，我们都要竖起耳朵来好好学习。 那咱们先来看第一个啊，这个前缀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 per， 对、 啊，它的读音呢就是 per，per，per，per、嗯。好，我们还是老规矩，一说到什么词，大家赶紧在直播间当中敲敲打打写一写， 对， 啊，看一看，哎，那个学过的哪些呀、啊？记忆中的哪些单词啊？是这个 per 含它的，或者是以它打头的？ 嗯，我相信同学们应该都记过一个啊，什么坚持叫做 persist。 persist 这个我也记过、 是不是、 persist 对，没错。还有像这个 perspective 啊，咱们在写作的时候经常用啊，说不要用 in my opinion， 用这个 from my perspective， 这个词儿其实还算是比较 常见 比较复杂的一个词了哈。好，我们来等着大家说一说哈、哪些是 per、在听单词汇课的脑筋要动起来啊，手也要动起来啊。 对，没错没错。那咱们呢先来啊，你看那个我们的静哥哥啊，把这个 PER 这个前缀写下来了。PER 这个前缀呢，它其实表示的意思就是全部啊，贯穿啊，这样的意思。 哦， 嗯， PER， 好，同学们来了，有 perfect。哎，这个词很好。 对。 啊、有的同学说是哪个？说了一个叫 persuade， 嗯， 劝说、劝服。 对。 persist， 大家说的很多。 嗯。 啊 ，perfect 当时更多了。perceive， 没错。 对。 啊，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词。 嗯。 其实这个 perfect 也是不错的。你想啊、perfect 是什么意思？是完美。 对，什么叫完美呢？就是把自己该拿的全拿到了， 全部都有了， 全包含了， 全部都对了。 这个里面的 FECT 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词根，表示的就是抓拿这样的意思。 哪个词 ？FECT 这个词根。 就是那个 fact 这个哈。 对，那前面的 PER 不是表示全面嘛，对不对？哎，这个 全部抓过来，全部拿过来。 对，我们说这个，这个什么什么，左手要抓，右手也要抓，对吧？全拿过来。 没明白，左手又是一个慢动作， 对，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 没错， 反正都齐活了，都全了， 就是完美， 完美的。所以这个意思，您看那网上那完美的动作，是不是一只左手，一只右手，这样完美？ 齐了 还真是符合英语这个意思， 对， 左边右边都有了。 那表扬我们互动区的朋友们哈，您看真积极踊跃。另外呢，大家注意 PER 啊，它表示的是全齐全部贯穿，实际上跟它长得很像的一个大家都知道叫做 PAN。 PAN 啊， 对， 那个是 pan 是不是？ 对，这个 PAN 呢表示饭，就是泛泛的泛，其实它也表示的是包括了很多东西这样的意思， 囊括了很多，包含了很多。 对，所以您一个前缀记不清楚没关系，您找一个跟它差不多的又相似的来一块儿记。 所以说这俩得一块儿记。PR 呢是表示全，那个 pan 呢，我们说那个全景拍摄 panoramic。 对，没错， 全景，大全景 panoramic， PAN 打头的 是是是。 所以说哈，今天的这个词 PER 一上来它就是一个全部的意思。那除了它这个范围广，它还有一个什么呀，时间的全的意思 啊，那就是自始至终，对不对？ 贯穿什么？ 贯穿，没错， 自始至终。我们说什么好的开头容易，但是呢善始善终难。 哎，还真是这样的， 是吧？ 好多都最后寿终正寝了哈。 自始至终是非常难的。同学们学英语这个过程有没有自始至终呢？您看昨天教师节吧，收到了好些同学发来的贺电啊。 贺电啊。 这贺电呢发现有好多同学是好几年都没见了。晚一天也不算晚吧，是吧？就说吧， 对对对， 就说同学们学英语这个过程啊，其实能坚持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不容易， 而且其实大多数人做不到，我觉得。所以他没有把自己看成残疾人。She did not perceive herself as disabled。 这个 disabled 啊，其实它可以这样写，但可以加上定冠词 the disabled， 就是这个残障人士。所以你看，它还是一个 perceive， 这里是somebody 和 oneself as 什么什么的结构。 对，所以也可以说把视自己为什么，这个也很好哈。 反正后面接那个 as 就可以了。 as 作为一个什么东西。 对。 人们认为他运气不佳呀。They were widely perceived. They were widely perceived. 他们是被认为。Have been unlucky. 被认为运气不佳。 对啊，人们认为他们自己，就是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已经被认为是， 对对对， 运气不佳。 我最近看了一句话嘛，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努力都能成功，但是你要回头想，为什么努力了没成功？ 哎，为什么呢？ 其实有点像咱中国人这个古训哈，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明白了，这要素没俱全。 对，所以大家以后再去做一些比较重大的决策的时候，您先观察一下，旁边的环境这个时间点是否有利于您谈这些事儿。 哟，那您这个就是对人有些高深的要求了。这个的能力有很高的要求了。 我相信咱 PK 他的同学都能做到。 一般人啊，做事情那都是随性而发又做了，哪能洞察时局能这么深刻呢？ 是，所以 所以做不成嘛，哈。所以大部分做不成嘛。 我以为您说的是，所以多听驸马讲讲。 讲也没用，反正你没那能力也做不成。但是还是要努力的。天道酬勤。 对， 这是一个古训了。 对对对， 即便你没有富妈那种洞察天时地利人和的能力，但是你努力，实在不行，那七八十岁他也能做成吧？是不是？现在不行，那七八十岁还做不成吗？ 对，我今天看了一篇文章在写啊，说老师的工作当中，其实30%是教书育人，剩下的那个70%是沟通的技能。怎么让同学喜欢你，怎么能够把课讲得生动好玩，有穿透力，其实还是蛮重要的。那这不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体现吗？ 也对哈，很有道理。富妈要是以后不做老师了，不可能，富妈肯定做老师，做一辈子老师。 做一辈子。 教学技艺要磨练的炉火纯青。就算富妈哪一天不做老师了，他肯定是干嘛呢？他能干嘛？他只能去接手阿里巴巴了。 哎呦我的妈呀。 是吧？言归正传了哈，归不了了， 归不了了，没法接了这话。 是好，这个词 perceive， 我们学会了， 特别好， 感知、 意识， 对， 被视为，被认为。 对，我们还学习了它的主动和被动的用法，以及它的这个固定搭配。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单词，叫 permission。 嗯 ，permission。 哎呦，这个词儿特重要啊！咱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中文啊，咱们倒着讲，它表示的是允许或许可，是不是？ 允许或许可。 那为什么 permission 表示这样的含义呢？ 咱们倒推一下。 好，我们看中间的这个词根是 miss， 这个词它好像含义挺多的 啊。 miss 想念嘛， 想念。 但好像做词根的时候从来不做想念的意思。 其实啊，跟想念还有点关系呢。 想念是什么？是把我的思念送到你那儿。 嗯，对， 像一首80年代的流行歌曲哈。 你从哪里来？是吧？ 或者是小雨送去我的思念。 哎，对对，这感觉。 那是思念是个什么东西啊？ 那就是离开了嘛，对不对？东西从你身边走掉了，所以你对它很留恋，很思念。啊，所以 miss 首先表示的就是离开或送走这样的意思。 miss 是离开和送走。 对。 没错。 嗯。 只有离开和送走了以后，人才会有思念。 可不吗？ 你在一起的时候思念啥呀？在一起的时候只有思。没有念。 对对对，离开了以后就开始念了。 就开始念了。 是是是。 在一起的时候就。 哎呦，真撕了。所以您看，我跟金丁老师就是一个礼拜见一次面，来了就撕啊，分开就念。 是的、 啊。回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词中间 miss 表示的是送走。那您看前面 per 是不是表示的是全部的意思呀？ 全部 啊。 啊。 您想想啊，我把好东西全都送你了，我心里舍得吗？不舍得吧。我得经过人家的同意，我才能够把我的东西或者把谁的东西送给谁吧。 嗯， 对不对？我说妈，您给我买个蚕丝被真好，我准备送给晶晶。我妈说不许送，得完蛋了。 哦，那就您没有征得母亲的同意。 对，所以这个母亲说可以送啊，外加点枕头，您看全同意了，送吧。这不就是 这东西送的，听着有点别扭。 别扭是 是， 为什么我会举这个例子？ 那么还搞在四大件儿，是吧？是不是搞四大件儿啊？ 对对对，是床单被罩啊，一块玩哈、啊。 全部送出去， 全了、啊， 就是说你没有保留了， 没了， 你已经同意了， 对， 对不对？ 是，所以您看 ，permission 啊，表示的就是允许和许可，多好玩。以后您再想这个词，就忽然想到晶晶老师的四件套。 miss， 它有它做单词的时候是想念、 嗯、 啊，也有错过的意思。但是它做词根的时候，嗯、大家记好了， 表示的 是离开和送出去。 哎，对了， 送出 离开和送 或送出、嗯、啊， 特好。 所以全部送出，就是说我意见啊都全部送出了。 嗯嗯 ，OK， 允许， 嗯， 许可没问题。 是是，对了，哪天您把您那个新书送我一本啊？ 对，好，没问题，这就来。来弄了一本了，父妈这种关系的话、 嗯、 那么老铁扎心的，咱们也得够个1000本吧。 哎呀妈， 够个1000本放枕头边吧。 放枕头边当床上。 是吧，当枕头边吧、 嗯。哎，不过说个题外话，您那个5分钟口语那个书真是挺期待的、嗯、特好。 大家那个可以去购买一下哈、 嗯、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回复口语5分钟直接可以拿到这个链接。 嗯 啊，我们团队为大家送上的精心送上了一份、嗯、 厚礼，5分钟的厚礼， 10周年的一个礼物。 哎呦，可不嘛，咱是2008年开始的 PK 台节目， 对、 啊、 对， 嗯， 啊，允许了啊，送驸马一本吧。 哎哎 ，permission， 谢谢谢谢， 准许许可 ，the act of allowing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嗯 ，especially when this is done by somebody in a position of authority， 嗯， 看到没有，还是要背什么呀？权威批准的， 哎，它一定是有权威感哈。 啊、哦， 嗯， 一切重大开支， 嗯， 均需。报请批准。 哎呀，报请批准英文怎么说呢？ 报请批准那就是 you must ask permission for something， 对不对？ For all major expenditure。 嗯， expenditure 的意思呢就是重大的大额的开销。 哎 啊，所以您看这多好，这句型 askPermission for， 就是要一个申请，为了什么事儿 啊？中文呢，咱说的更那个一些，叫报批。 哎，对，报批。 报批就是 ask permission， 人家报批啊，就是 你报上去让他批准呗 啊， 就是你 ask 一个 permission， 可不是吗？一回家我媳妇儿啊，那个给点钱买瓶啤酒，我也用这句型 ask a permission for a bottle of beer。 所以我今儿给富妈发了一个喝啤酒的一个 啊，对， 富妈就想喝啤酒了， 想喝点啊， 大哥喝啤酒哈， 哎，啤酒可好喝了。 重大开支叫 major expenditure， 对 expenditure 啊，大开销。 我们会注意到这些用上 permission 的词都比较正式，学校扩充没有得到许可 啊， 就是说什么呀？说学校被拒绝了 ，the school has been refused permission to expand。 啊，你看这个批准被拒绝了，是不是 refused permission？ 啊，refused permission 已经被拒绝了， 被拒绝的一个批准， 未得到许可。 对，哎，这句子真准被拒绝了，是不是 refused permission？ 啊，refused permission 已经被拒绝了， 被拒绝的一个批准， 未得到许可。 对，哎，这句子真地道，特别好，是吧？ 这项活动如果没有得到官方正式批准的话，是不能举行的。 哎，官方我知道叫做 official， 那批准就是 permission， 那官方批准就是 official permission 了。 没有官方批准就是 no official permission has been given for the event to take place。 你看看这个活动没有得到批准，就这么说，用被动语气。 好，他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了汽车。这里有一个另外的表达叫做 without permission。 without permission， 未经许可擅自的意思。She took the car without permission， 就怎么说？ 这个未经许可，我觉得好像好多地儿都见过。比如说，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是啊。 No entry without permission。 是啊。 对吧？哎，这太好了，大家一定把它背下来啊 ！Without permission。 啊，拒绝许可 ，refuse permission。申请报批 ，ask permission。您能把这几个记住，你这个语境的词汇就扩展了。 真挺好的。 不然以后你说老师报批怎么说呀？ 啊。 未经许可怎么说呀？它的动词形式就是 permit， 对不对？ Permit， 对，没错。 Permit。那您说这个 MIT 是不是也是 ？MIT 就等于给的意思。 也是给。 也是给的意思。 MIS 是送的意思。 送出去不就给人家吗？对吧？都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刚才已经学习了 PER 啊，它的这个前缀表示全部贯穿自始至终，还学习了 perceive permission， 对不对？ 对， 继续往下看， 这两个词是比较重要的哈，因为它的用法呀，相对来讲有点多，而且比较实用。 对， 好，第三个单词叫做 persist， persist 也是大家在聊天室当中写过的这个词。 对， persist， 哎，考考大家哈， sist， 您还有印象吗？ 太有印象了， 站立站，对不对 ？Sit down, please。 啊，那个是坐了吧？ 啊，对。 啊 ，Stand up。 哎 ，Stand up。对，那朋友们，您看这个里面呢 ，per 表示的是全部，对不对？后面的 sst 表示的是站。哎呦，我们全都站在那儿，我们一个人都不坐那儿，为啥？ 我们全站着，一个人都不坐下，一个人都不躺下 啊！我每天晚上去我们家旁边一大学的操场跑步去，每天晚上5000米。现在不是学生在开学的吗？ 是， 天天晚上，您猜干嘛？练军体拳。 哦，都在那儿站着。 哎呦呵，都在那儿练功呢，你知道吧？大家都坚持着，你看 persist， 全都站在那儿坚持着。 所以您看，这人啊，他总是形容这个人，他的那个动作是站在那儿， 是 啊，好像在忙着什么事情。 对， 其实这个 persist 的意思就是你一直站那儿，绝不动摇。 对， 就是坚持着， 哎， 继续着。 所以我们会发现 ，SST 首先表示站，那么我们把它抽象化，其实那个站就是一种精神啊，一种坚持，一种毅力。 对 ，sist 这个词根，我们也有很多的单词里头有，以前都说过。resist。 对，还有这现在我们看的是一个 persist， 都是这样的词，是不是？ 是 sist，所以大家要记一下，它是站的意思。 对，我忽然想了一句话哈，就是只要努力坚持，结果一定都会是好的。 刚才不就说过吗？ 啊， 但是如果没有天时地利人和，背就干不成吗？努力坚持可以啊，起码10岁也能成， 也能成。太消极了吧？ 哎，不，我觉得这是种积极啊。 坚持嘛，对不对？ 谁敢否认努力的重要性？

relationships, and a girl like me don't stay single for long. Cause every time a boy, you're the perfect part of me. You're the oxygen I breathe. You're a superstar to my stones. It's a sweet romance, a spotlight dance. Girl, you shake me to my bones. But every now and then I'll start to slip away. I gotta hear you say, take me on, spin me around. We can laugh when we both fall down. Let's get stupid, dance with Cupid tonight. And when I sing out of key, still play a guitar for me. Let's get stupid, dance with Cupid tonight. Don't feel all kind of right, hey. Oh, oh, hey. And when we fight, we fight, and it ain't a pretty sight. Well, it's not complex, it's the makeup sex. Don't we always get that right? Well, they don't. Take me out. Down. And let the stone stay. Here lies the girl who's only against the rights. And let the stone say, he loves a girl who's only cut. He's loving one man just a little too much. If you go before I do, go and tell the grave digger that he better be. There'll be a stone right next to mine. We'll be together till the end of time. Don't you go before I do, go and tell the grave digger that he better be too. I told you on the day we went, I was gonna love you till last day. Conflicting bad guys, I can't seem to tell them no. My heart says leave. but my body never goes. Rockin' me, you just rockin' me. Rockin' me, you just rockin' me. Love how you take what you wanna, what you need. Rockin' me, you just rockin' me. Call my mother, tell her that I ain't coming home tonight. I'm wrapped up in this girl, I want it, and there's no need to fight. Negotiation, or you won't give me up. Foreigner, your demands are crazy. Foreigner, no one is gonna save me. Dropping your bombs on me, what's the reason? Convert my heart, baby, charge me for treason. Bad guy, I'm so addicting. Bad guy, I'm so conflicting. Bad guys, I can't seem to tell them no. My heart says leave, but my body never goes. To fight.